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关于历史的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鲁员外听完了蒋平的这一番话以后，赶快的请蒋平落座。贤弟，贤弟，你别着急啊，定哥我慢慢跟你说。不是，我一听见这件事情我就坐不住，这件事情我是非管不可。你先坐下，先坐下啊，听哥哥我慢慢的跟你说啊。那您说吧，这户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们住的这个村啊叫鲁家村，我们这边叫做西鲁家村，他们住的那儿呢叫做东鲁家村，离着不远，挺近的。这户人家啊，他姓范，叫做范天宝，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闪电手。叫什么？闪电手。一听这外号，这小子他就是个贼。哎，别着急呀、啊、他倒是没什么，主要的呀、啊、就是他那两个老婆啊，他那两个老婆还会点武艺不成吗？难道说也都是女贼？兄弟你别着急啊，那个要说他的大老婆呢，原来啊人家就是这个马戏班子里边练这个马戏的，哎，挺有点功夫的，人呢也长得特别漂亮，名字叫做喜鸾。范天宝看上人家了，非得要把人个喜鸾呢娶回家去。你想想啊，人家这一马戏班子这么多人，就指这位昆角给大伙挣钱呢，再加上人家马戏班的老板老板娘调教出这么一个昆角来也不容易呀、啊、所以死说活说的，人家就是不点头不答应。架不住范天宝这小子他有钱呐、啊、给人家不少的金银财宝，而且还答应人家要明媒正娶，怎么着他才把这个喜鸾呐、啊、娶回了家住。娶回来以后啊，也就是这么一年多的时间，这喜鸾给他生下这么一个儿子来。哎，这个范天宝啊看见儿子了，这真是视如掌上明珠啊，起了个名字叫范荣华，小名呢就叫大狼。哈哈，叫大狼，这孩子怎么不叫恶狼啊？兄弟我告诉你，这个范天宝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好色之徒，过了十几年之后再一看马戏班子里边人家又调教出这么一个大姑娘来，长得水水灵灵的，特别的漂亮，而且呢练出那个玩意儿来呀、啊、比那个喜鸾还好。范天宝啊他又看上了，非得要把人家这个喜凤也给买回家中。人家这个马戏班的老板呢说什么也不答应了。嘿呦，这小子呀又给了人家不少的钱，愣把这个马戏班的才给人家散了。不仅如此，还答应这个老板跟老板娘啊老两口，他管给人家养老送终，把这老两口呢也给接到家里边一块儿住。这么着他又买了这么一个喜凤，哎，他这两个媳妇儿。可这个孩子呢，跟你说啊，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啊，这样的孩子能学好吗？到外边一天到晚的是招花惹草。这么说吧，就连小的时候街坊四邻这孩子们在一块玩，背不住呢谁就打谁一拳呐，谁就踢谁一脚，这不常有的事吗？只要他们家这孩子大狼一挨了打，您瞅吧， 那准不是范天宝出来，就是他这两个老婆喜鸾跟喜凤，也就是孩子他娘跟孩子他妈，这孩子跟那个喜鸾叫娘，跟那个喜凤叫妈，这姐儿俩一出来可了不得了，就是打他们孩子这家的大人准遭毒打，非得把人家打伤了这才算完，像这样的人家谁惹他们呢？可是这个孩子呢，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您瞅吧，街坊四邻谁家要有这个大姑娘小媳妇让他看见了，他想法的得调戏人家去，到了谁家您说谁答应啊？只要跟他这么一翻脸，甭管呢他受了身吃了还是挨了打了，回来以后跟他娘啊跟他妈面前这么一哭，嘿嘿，您瞅着吧，用不了这么一两天呢，这户人家肯定就得出这个无头的命案，好几档的事儿了，官府呢始终也破不了案。更何况范天宝这小子他有钱呢，是结交官府，兄弟像这样的人家咱们惹他干什么呀？说到这儿，陆员外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的孩子，师姐呀师姐呀，你也应当看一看，老爹爹我偌大年纪，孩子你要是有个闪失，将来谁是我的送终之人呐？孩子呀过来，爹爹您别生气，我跟你说没关系，他们家今天晚上要真敢过来人的话，我把他们脑袋那个全拧下来。你听听你听他这说什么呢，净冒傻气呀，满嘴的胡说八道。蒋平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哥哥您放心吧，有我们哥俩在这儿，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今天夜里边他们不来还得罢了，要是来了不是把他们擒拿就是结果他们的性命。鲁员外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哎，贤弟，这么我先问问你吧，这个徒弟你到底收还是不收啊？啊，这徒弟呀、啊，我当然是要收了啊！这个徒弟我是收定了。来吧，孩子，赶快给你师父磕头。您别看这孩子傻，这句话听得特别明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梆，这头啊磕起来没完了。蒋平过来用手把他扶起来，哎呦我的傻孩子，别磕这么多，有仨就够了啊。孩子，师父问问您，会什么武艺呀？ 不会。 不会？难道说这么多年你爹就没教给你吗？ 啊，教了，教了五天，我挨了十一顿打。 啊，学武艺怎么还会挨打呀？ 但是老学不会啊，那早晨学的，到晌午点忘了。今天学的到第二天又忘了，一忘了就挨打，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爹连着打我两顿，这不是五天挨了十一顿打了吗？ 啊，不错不错，哎，还识数啊。孩子别着急，慢慢的，师父教给你点武艺。结果怎么样啊？跟您说，后来蒋平真教给他八手锤呀、啊、就这八手锤，这个孩子呀，哎呀，出名出这么一辈子，外号人称赛元霸，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蒋平嘱咐这孩子，你要是我徒弟，你可得听师父话 啊。我就听师父的。 那就好办了，一会儿啊你就回你那屋踏踏实实给我睡觉去，这是师父教给你的第一手，甭管今天晚上外边出什么事情你都不准出来，记住了吗？这第一手你学得会吗？ 第一手好，不就是睡觉吗？师父我听您的，我回屋我睡觉去了。孩子一转身出去了， 回到自己的屋里边，您想想啊，放了这么一天的牛了，孩子也累了，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吃呼吃呼，这孩子睡得这个香啊。鲁员外陪着蒋平跟柳青就在这个亭房里啊，喝了会儿茶聊了会儿天，看了看天色不早了，这样吧，你这屋呢那儿有现成的床铺，哎，我今天也陪着二位就在这个亭房这儿，咱们就这儿安歇吧。 不，鲁德哥，这么着啊，您呢，一会儿把这个垂户门给我们留下就行了。您呢，仍然回到您的后边去安歇去。不过您惊醒了点儿，万一后边有什么动静，赶快的给我们哥俩送消息来。您看怎么样啊？鲁员外这么一听，哎，行，就照你说的办。还有一样，兄弟，我自打在洪德湖那儿丢了峨眉钢刺以后，手中没有兵器，不知道您家里边有没有什么现成的家伙，我试试啊。哦，不知道贤弟你用什么？不是跟您吹，十八般武艺您拿过来，样样我都能够摆弄摆弄，甭管什么兵器拿过来，我都能使唤使唤，那就好办了。吴员外啊，立刻让家人给拿出了一把单刀来，蒋平攥在手中，抡了抡，耍着耍，行，还挺趁手，得嘞，今天晚上就是他了，您赶快回后边啊，让家人们都小心点，惊醒了点。 行行行，这我知道了。 陆员外从亭房出来，奔往后院，嘱咐所有家里的女眷一定要把这个门窗今天晚上全都关好，告诉家人全都要惊醒着点儿啊。这么着，陆员外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做准备去了。柳青、蒋平两个人就在这个亭房里边一直等到了二更天。刘贤弟，怎么着，咱们俩人也准备准备吧。 哎，我听四哥的。 于是两个人呢，浑身上下收拾锦衬利落，各别刀，在床上边盘腿打坐，吸气养神，就等着抓贼了。一直等到了三更天了，就听院子里边吧嗒的一声，俩人把眼睛这么一瞪，知道来人了，急急忙忙下了床，来到门前这儿，把窗户纸捅了一个窟窿，往外边这么一瞧，只见从东边卡的墙那儿有一条黑影蹭窜下来了，看得明白，分明是个女贼。这个女贼呀，冲着他们那个门口悄悄地就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来到门口这儿，蒋平跟柳青砰一推着门，俩人蹭蹭就窜出去了。眼瞅这个女贼动作这个快，动作这个敏捷，啪就来了个倒毛，一个翻跟头，啪一下就落在了院中。柳青手中钻刀蹭就过来了。虽然说呀是夜间，这会儿也不下雨了，借着满天的星斗，柳青看得特别的明白，就这个女贼脑袋上边是一块青绢帕包头，穿着这么一件绑尸的青小袄，青汉巾纱腰，青中衣，窄窄的金莲呐，登上了那么一双弓鞋，不带沾环首饰，粉面的面孔，峨眉杏眼，背后勒刀，腰间鼓鼓当当的，还有这么一个皮囊子，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啪的一个反跟头，整整落在了院子的中央。柳青唰一个箭步就过来了，是抡刀就砍。只见这个女贼从后背唰拔出刀来，是急架相还，两个人叮当叮当就打在了一处。柳青啊，发现这个女贼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嘿嘿，您别看窄窄的金莲窜蹦跳跃，特别的自如，而且手中这把钢刀上下挥舞非常熟练。可是有一样啊，毕竟是做贼心虚，更何况他终究是个女流啊，打了这么一会儿，他知道不是柳青的对手。这个女贼唰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东墙根这就跑过来了，要跑。柳青在后边紧紧的追赶，也就是刚刚来到东墙根这儿，眼瞅着这个女贼唰这么一转身，招的一个东西唰就过了。什么东西？流星锤。嘿嘿，也就是啊跟那个铁甜瓜大小那么一个锤子，后边拴着绒绳，人啪打出去，这个东西还能够收回来，照着柳青的面门啪就是这么一个流星锤。 多亏六清躲闪的快呀、啊。他也就是刚这么一歪身的功夫，没打着面门，砰，这一下整打在他右边的肩膀头这儿，哎呦这个疼啊，六清往下刚这么一蹲。就这个女贼呀、啊、蹭着一下就窜上墙头，然后人就飘身而下，就听外边哎呦扑通。怎么回事啊？蒋平在外边这儿等着他呢。嘿嘿，这不是蒋平跟武员外说好了吗？您那锤火门给我留着。他跟柳青早就商量好了，你跟他打去，我上外边等着他去。他打不过你，肯定的会逃跑。哎，哪儿进来的，他们都从哪儿出去，我上那儿等着他去。只要他从墙头上一下来，我呀，立刻就把他生擒活捉。所以蒋平呢就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他从墙头上往下这么一跳，人完喽，就是这刀背儿啊照他小腿的迎面骨这啪就这一刀背儿。还甭说是个女贼呀、啊、就是男贼照样也得趴下啊，扑通一声就趴那儿，哎呦这么一喊，柳青就知道嘿嘿，四哥在外边已经得手了。蒋平过来用这个脚尖啪先把这个女贼手中刀给踢远了。兄弟下来吧，我已经把她拿住了。柳青虽然说肩膀疼痛，噌家伙往墙上这么一窜，然后飘身而下。老柳哎，你把她捆上呗。蒋平自己怎么不捆呢？蒋平啊从来不跟女人交手。你想想这这么一攥胳膊，这么一拧腿，所以他把这差事交给柳青了。柳青想这倒不错，过来从蒋平手里边接过绳子，就把这个女的刺马到团体这么一捆。女贼呀指点求饶，你们饶了我，饶了我吧。蒋平怕他喊叫啊，过来一伸手擦啦，从他身上撕起一块布来，一掐他的腮帮子，把这块布往嘴里边这么一塞，就给他堵上了。老柳啊，你扛着他咱们回去。哎，柳青就扛着这个女贼呀、啊、两个人又从这个垂花门这儿进来，回到了亭房里边，帮当把这女贼往地下这么一扔，重新的把门关好。就在这功夫就听见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谁呀、啊、鲁员外呀、啊。鲁员外在后院一直也没睡着，一想现在都三更天了，蒋平他们到底睡没睡啊，前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啊。老员外啊来到前面这儿看一看，蒋平把门这么一推，大哥你进来瞅瞅呗。鲁员外进到亭房以后，哎，怎么没点灯？他不能点灯啊。哦，不能点灯。柳青就使那个千里火筒这么一晃，刘员外看特别清楚。哦，抓住一个了。可不是吗？您不是说他们家还有两个贼呢吗？哎，等着吧，一会儿肯定还会来人，您到后院惊醒了点啊。 哎，只是 我们在头里等着。 得，你们二位受累了， 甭客气，您到后院去吧。鲁员外啊又回到后院自己的房间，蒋平把门重新关好，蒋平跟柳青两个人照样仍然上床盘腿打坐，吸气养神，在这等着。一直等到了五更天了，柳青就听见后边家道那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这个脚步声音，胳膊肘这么一碰，蒋平两人急急忙忙下床以后推门出去，这么一看，后边跑的呢是一男一女。那女的在前面，男的在后边，很明显跑在前边的那是个女贼，后边的那正是鲁员外拿着刀在后边的追贼呢。那么后来这个女贼到底是什么人呢？会不会就是鲁员外所讲的范天宝那两个老婆？嘿嘿，正是他们俩。怎么回事呢？您想想啊，就他们那个孩子大郎从小的时候就是娇生惯养啊，不成个样子呀。可是有一样，就是他这个娘他这个妈这姐俩护犊子。 今天这孩子回来了，一看腰，这腿怎么一瘸一拐的，这是怎么了？这是再一看孩子哭哭咧咧，听那个家人这么一说呀，你瞧这马也让人给打残废了，脖子也歪了，腿这儿也一瘸一拐的，到底这儿出什么事情了？家人就把呀他们家大爷怎么出去要抢人家家的驴，哎，这么着来这么一个小孩黄头发，把大爷给打了，打驴也给打了，就这么一回事儿。这大郎啊，这种哭啊，娘啊娘啊，妈呀妈呀，你们可得给我出去，是不是？我不能受这样的欺负，他非得让我跟他叫爷爷，不叫爷爷，他说非得要打死我，咱们这儿受我这样的委屈，您要是不给我出去的话，跟您这么说吧，我就不活着了，我没脸见人了。范天宝在旁边听了一再说，你看看你，都老大不小的了啊，净上外边惹祸去，更何况啊。你看那是哪一家人家姓鲁的，你知道不知道啊？人家姓鲁的人也比较多，更何况鲁员外他们家这个孩子就是那愣小子吧，谁惹得起呀？ 你别给我找事儿了，这事儿就算了吧。他这话刚说完，大老婆喜鸾呢，把腰这么一插，你这说什么呢？你这说什么呢？你忍得了这口气，跟你这么说吧，我都忍不了，咱们的儿子凭什么出去让人家打呀？这要是打惯了手，那还了得吗？他姓鲁的怎么着了？我不管是谁，谁要敢欺负我的孩子，我跟他没完。你的孩子也是啊，平常娘啊一再的嘱咐你，让你练一练，练一练，你看你就是不练，你但分的要跟着娘我练这么几手的话，也不至于遭这个罪，让人家这么打呀。他那个妈喜凤也过来了，就是啊，咱们的孩子可不能出去受欺负啊！咱们的孩子要出去受欺负的话，还甭说你这个脸面上无光，我们姐俩将来出去也是脸面上无光。我姐姐说的对，这件事情绝不能够善罢甘休，咱们跟他们家没完。这姐俩这么一说，再加上范天宝平常又惧内，他呀喝酒去不愿意了。到了夜里边，这姐俩商量开了，喜鸾杠上喜凤，妹妹你先陪着他喝酒，我出去一趟，一会儿我就回来，姐姐您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这点小事咱们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么着，这个喜鸾呐，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背后背刀，足蹬弓鞋，人家就来到了鲁家。万没有想到鲁家这儿早有防备，喜鸾被蒋平、柳青两人是生擒活捉。那么喜凤呢，在家里边那还陪着那位范天宝啊那喝酒呢。等了好长时间，四更天都过了，哟，我的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久听人言呐，那个鲁员外可也有点本事，是不是我姐姐跟那个鲁员外打起来了？不行，我有点不放心，我得去看看去，你一个人先喝着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个喜凤啊也是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背后背刀，带上流星锤，登上了弓鞋，他急急忙忙的就从他们家出来以后，肉肉肉施展夜行术，穿房越脊，直奔鲁家而来。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 关云长，知世入世，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范天宝的小老婆喜凤一看呐、都快五更天了，我姐姐喜鸾怎么到这时候还不回来呢？哎呦，听说那个鲁员外也会点武艺，会不会两个人打起来了？不放心，让天宝呢一人在家喝酒，他要去找他姐姐去。随着人家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穿上了弓鞋，勒着刀，带上了流星锤，他呀就从家里边出来，穿房越脊，施展夜行术，直奔鲁家而来。他来到武家后院这儿，也就来到东墙根这儿，身体往起这么一纵，噌就上了墙头了，然后用这个头颅石往下这么一扔，哒哒的一声，听了听没有什么人声犬吠，这才飘身而下。那个鲁员外呢，一直的呀就在屋子里边看着呢。尽管蒋平说您到后院睡觉去吧，他哪睡得着啊，拿着刀就在窗户这儿一直瞧着呢。眼瞅东边这墙头上飘下一个人影来，他呀立刻推开门往下就追下来了。其实喜凤今天呢没有心思到这个房屋里边去，一心一意的要找他的姐姐喜鸾。人家也看见了，从腰门那儿出了一个人，拿着刀追下来了。这个喜凤呢在前边肉肉肉施展夜行术，跑得个快呀。鲁员外拿着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如果说要是在马上打仗排兵布阵，使这个长家伙大枪啊大刀，鲁员外的武艺那相当不错呀。可是现在要讲究高来高去夜行术，嘿嘿，鲁员外啊这功夫显得就差点了。另外岁数也大了，这个眼力也不行了。尽管是这样啊，把身子往下这么一矮，手拿钢刀肉肉肉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西凤在前面肉肉肉紧走，眼瞅着这个鲁员外就快追上他了，西凤出汗把他到前院，鲁员外也追到了前院。鲁员外心中暗想啊，到了前院更好了，只要我这么一喊叫，蒋平柳青那个两个人从房间里边一出来，你还往哪儿跑啊，我们前后夹击，肯定能把你生擒活捉。所以鲁员外呢脚下他们一用力追得也很快，追了个首尾相连。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功夫，这个女贼喜凤唰这么一转身，什么扔我一样东西来。什么东西？流星锤。这流星锤照着鲁员外的面门扔过来了。这位鲁员外啊一看人家停住脚步，转身扔过一个东西来，他不是矮着身往前走吗，往起这么一掌身，这个流星锤没有打在他的面门上边，砰的一下整打在他心口这儿啊，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女贼一看鲁员外栽倒在地了，一伸手从后背插把这钢刀拔出来了，来到鲁员外的跟前是举刀就剁。就在这功夫，他呀就听身背后有这个金刃劈风的声音。这个女贼很不简单呐，那也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就觉得后背这声音不对，有刀剁下来了。谁呀？蒋平啊。 蒋平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到这个时间身体往前这么一窜，抡刀就砍。这个女贼一听声音不对，就往前这么一黑腰这么一拧身，这刀啊蹭着自己的脸就砍下去。哎呀，好悬的。他知道人家这有防备，唰这么一转身，这不不不往外就跑。蒋平这么一摸头，跟着就追下来了。眼瞅着这个女神蹭的一下来到葵花门这儿窜出去了。蒋平也来到垂花门这儿了，啪的一跺脚，跟着就想往外窜去捉拿这女贼。就在这时候，眼瞅着女贼这么一转身，蒋平反应多快呀！那唰，把这流星锤刚这么一打过来，这个流星锤上魂书咱们交代过，是人家练这个马戏的时候，从小就练的这手功夫，是百发百中。他这个流星锤呢，不大。铁的比这个拳头啊大一点，就好像这么一个铁的甜瓜一样，拴着绒绳，人家啪打出去以后，再往回这么一蹬，这绒绳这个锤就回来了，伸手啪在这么一抓，接着再打你，他这个铁锤出来了。要是换成别人呢，肯定能让他打着，没想到今天碰的是蒋平蒋四爷，早有防范呢，那人多机灵啊！一看他要打这个流星锤，蒋平啊，唰就往这个葵花门旁边这么一闪身，这锤就打空了。这个女贼刚想再收锤的时候，嘿嘿，收不回去了。蒋平手中钢刀往外这么一伸，就把他这个绒绳给绕住了，紧跟着往怀里这么一拽刀，就听见咔嘣的一声，绒绳断了。喜凤就知道糟了，遇见高人了，吓得他呀惊魂失魄，一掉头揉揉揉，赶快就跑来到东墙这儿，这么一纵身，他是越墙而出。这个时候柳青拿着刀也赶到了，跟着这么一纵身追出去，追下去了。蒋平呢一反身得看看鲁员外啊，那一锤到底让人家打得怎么样啊。等蒋平回过来再一看，鲁员外躺在地下呀，脸色全都变了，不住的哼哼。蒋平过来赶快把鲁员外扶起来了，大哥大哥您怎么样了，大哥您怎么样了。鲁员外到这个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紧咬着钢牙闭着嘴呀，两只眼睛巴巴巴直冒金星，就觉得心口味憋得慌，嗓子眼这么一甜，哇吐出了一口鲜血。蒋平啊，赶快喊人吧，来人呐，来人呐，你们道士来人呐。这时候家人呼呼啦啦的从各个房间这才跑出来。哎呦哎呦，抓贼抓贼，咱们抓贼。行了行了，别喊了，抓什么贼呀，抓贼，但有人去抓贼去了，你们赶快扶着老员外进屋去吧，啊，弄点红糖啊，搁点姜，沏上水，先让老员外好好的静养静养，听见没有。哎呦，是吗？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家里边还有药呢。好好好，快去快去。这么着，这些家人赶快过来，把这个鲁员外啊就给扶到屋里边去了。蒋平这才拿着刀急急忙忙的追出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哎呀喂，就这么眨么眼的功夫，就这么一会儿，怎么不见人影了呢？他呀，这个时候一看天已经微微发亮了。就听那东边那儿啊有狗叫的声音，嗯，准是在那边呢，我奔东边跑，冲着东边肉肉肉肉肉追下来了。果不其然，就看见柳青在后边紧紧的追赶那个女贼。喜凤到这个时候了，惊魂失魄呀，心想我奔哪儿跑啊，一看来到自己家的跟前了，就走到西墙根这儿，他这么一纵身越墙而入。柳青跟着蹭一动身也上墙头了，就看见喜凤这么一到院子里边，赶快喊了这么一嗓子，凤锦呐，就这一嗓子，在屋子里边喝酒那范天宝一听，哎呦坏了，这是我二老婆的声音，他肯定让人追起来了，把这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扔，从旁边抄起刀来，咣当一下一推门，他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蒋平也到了， 江平、柳青两个人从墙头上蹭蹭往下这么一跳，四个人叮当叮当四口刀啊就打起来了。一边打着，范天宝啊还嚷嚷呢，怎么这么大的胆啊，上我们家来啊，是不是盒子啊？他还问呢，是不是盒子，那意思你是贼不是。你要是线上的朋友，咱们可以停住，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江平立刻告诉他了，我是鹰爪。鹰爪是什么呀？就是专门抓贼的捕快，是官人。哎呦，范天宝一听这句话，当时是心惊肉跳。怎么呢？甭管有多大本事的贼，一听说是捕快是官人，他呀先惧怕三分，做贼心虚嘛。更何况别瞧现在是两个人，既然是官人的话，外边是不是还有人呢？要把我们这儿围起来可怎么办呢？所以他无心恋战，冲着他的娇妻喊了这么一嗓子撤话。西凤冲他也说了这么一句撤话。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呢，蹭蹭跳出圈外，然后他们一纵身就从那个墙那儿出去了。柳青追着个范天宝，蒋平呢就追着个喜凤，揉揉揉揉揉揉。您想想，范天宝啊，他不敢在平地里跑，他怕后边的柳青追上他呀。逢宅过户啊，他全都是往人房上这么一窜，窜房越脊，揉揉这么跑。柳青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追着追着再往前边这么一看，哎呦，前边是一片汪洋啊，嘿嘿，一带大水挡住了去路。柳青看到这儿，心想糟了，如果说这个范天宝他要是会水的话，他往水里边这么一扎，我是干看着是一点辙没有，怎么我不会水呀、啊、这是蒋平蒋四哥在这儿，那还有什么说的。哎，一看这范天宝啊就沿着个水边这儿揉揉揉的跑，看着看着柳青明白了，哦，感情闹了半天你也不会水啊，嘿嘿，这可是活该了。柳青攥着刀在后边紧紧追赶。正在这功夫，眼瞅着水中那芦苇荡里边出了这么一条小渔船，范天宝就好像看见救星一样，连摆手带喊，船家船家，你赶快过来渡我过去吧，我们家闹贼了，后边追我这是贼啊，他要杀我，你赶快把我渡过去吧。这个船家呢在船上边也冲他直嚷嚷，哎，我可不管你贼不贼啊，嘿嘿，您要是过河，我要挣这个摆渡钱，您有钱呢我就渡你过去，没钱呢我可管不着、我有钱我有钱，你赶快的把我渡过去吧，那你等着吧。眼瞅着船家划小船过来，刚刚他们一靠岸，范天宝啊噌这一个箭步就窜到船上去了。这个船家用高这么一点，这船呢、就来到水的中间去了。柳青在这看着一再喊，哎呦，他是贼呀，你把他赶快给我渡过来，把他还给我吧。眼瞅着呢这个船家划着船呢到了水的中间，人家不划了。范天宝还一再着急，你怎么不往前进把我渡过去。哎，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船家不打过河钱儿、您不是有钱吗，您赶快给我钱吧，没钱我可就不管了。哎呦，那什么，你看我出来苍帮贼追我呢，我这儿没钱，要不然把我衣裳给你脱给你。船家不干呢。柳青在岸上看特别清楚，船家跟他打起来了。嘿，这船家就把这个范天宝啊摁在了船上，拿绳子把这个范天宝啊四马到船底儿给捆起来了。看到这儿，柳青啊一再的冲那个船家喊，船家船家，你赶快把他渡过来吧，他是恶贼，我正在捉拿他呢啊，你把他还给我吧。那船家说的也明白呀、我不管你们谁是贼呀、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干活，你让我把他划回去，你给我多少钱呢、我不但给你钱我还给你银子呢，真的，那我就把他还给你吧。船家划着船呢就往这岸边来了，也就刚刚的这么一靠岸，柳青噌这么一纵身就跳到了船上。这个船家呀 用篙子一点，滋溜着一下，这个船又到了水的中间了。哟，柳青也着急，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划呀？就在这功夫，眼瞅那范天宝噌从那个船板上窜起来，两只手这么一抱，柳青双腿扑通一声，柳青趴下了。范天宝跟那个船家两个人把他摁倒在那儿，用这个绳子又把柳青四马倒屯蹄儿给捆起来了。到这个时节，柳青才明白呀，中了人家的奸计了。那么这个船家到底是谁呀？嘿嘿，这个船家呀跟范天宝那可不是外人呢，是范天宝的族弟，此人叫做范天佑。就因为长了一脑袋黄头发，人称啊叫做金发海犬，专门是个水贼，做这个水上的买卖。所以呢，范天宝要往河边这儿跑，就是寻找他的族弟范天佑呢。范天佑划着船呢，正在这个芦苇荡里边待着呢，一看，哎呦，大哥这怎么了？落荒失魄的，哎呦，后边还有人追我大哥呢。人家眼珠这么一转，就想出这么一条妙计来，所以两个人呢演了这么一出戏。柳青后悔什么呀？这么聪明的人，你看明白没有啊？哪儿跟哪儿啊？到了这个水的中间，这个渔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范天宝给摁趴下了。范天宝也不挣扎，用绳子就把范天宝给捆起来了。捆是捆了，就用绳子那么一拢，这绳子头啊全都交给范天宝手里边攥着呢，就为了蒙柳青。把这个柳青一蒙到船上，人家立刻翻脸，嘿嘿，用绳子反而把柳青给捆起来了，也捆好了，人家哥俩放心了。范天佑一再问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这个时节了，范天宝这才把孩子大郎啊怎么去抢人家驴，这个鲁家的孩子鲁世杰啊怎么把孩子给打了，哎，两个自己的老婆啊怎么要报仇去，把这前后的经过这么一说。哦，这范天佑这么一听怎么着，哦，我大嫂子让人家给抓住了，那肯定的，让他们给祸害了，没别的，今天呢我替我嫂子报仇。一伸手从船板上就把柳青那把刀给捡起来了。嘿嘿，今天呢我先宰了你。范天宝用手这么一拦，别忙，怎么问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这么追杀我们？你是什么人呢？柳青也不含糊告诉他了，我姓柳，名青，人称白面判官。这么着吧，你们要是把我放了，我可以求情把你老婆放回来，如若不然的话，甭浪费功夫，我诉求一死。嘿，这范天佑这么一听，你还挺横啊，我告诉你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招家伙吧。范天佑啊手里拿着钢刀抡刀就要砍，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哎呦扑通的一声，范天佑掉水里边了。怎么回事呢？蒋平过来了。您看，柳青追这个范天宝，蒋平追这个喜芳，追着追着，蒋平心里边一直惦柳青呢。柳仙，你可千万别吃人家！一看到水边了，他一想，哎呦，怎么柳仙你不见人影？一看上边有条船，啊，坏了！他放了喜芳也不追了，就在岸上这么一看，眼瞅着柳青让人家捆起来了，他呀不顾一切，等着一下从那边就跳下水里边来了。游到这儿一看，正赶上这个范天佑举着刀要杀柳青呢，所以他往起这么一纵身，用手中的钢刀就对准了范天佑的腿，噗就是一刀啊，那还不疼啊，哎呦，这一下身子这么一倒，扑通掉水里边了。紧跟着蒋青一按这船帮，噌窜上来了。范天宝这么一看啊，他这儿上来了。蒋平上船以后抡刀就剁，范天宝呢往旁边这么一歪身，船这么一晃悠，扑通他也落入了水中。柳青这会儿这么一看四哥来了， 哎呦，我的四哥爷，四哥爷，多亏您来了。您要是不来呀，兄弟，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您赶快的把这绑绳给我解开吧。四哥，您赶快救我呀。蒋平呢，一捋这个上边的胡子，微微一笑，哎呦，我说老六喂，你呀，先一个人在这儿捆会儿啊，我追贼要紧，我先追贼去了。柳青到这个时候破口大骂呀，哎呦，你这个病鬼，你可太不是东西了，你追什么贼呀，放着朋友你不救，一会儿贼要是上来就把我给宰了，赶快打救我呀。蒋平微微一笑，我这跟你闹着玩呢，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蒋平过来就用手中的钢刀就把这个绳子这么一条给他松了绑了，咱们也别追贼了，咱们赶快回鲁家看看去吧。蒋平划着小船，两个人呢来到了岸边弃舟登岸。这个船呢爱往哪儿飘往哪儿飘，他们也不管了。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奔往鲁家而来。来到门前这么一瞅啊，鲁家的那些家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呢。一看二位回来了，赶快的迎上前去，哎呦，你们可回来了，赶快里边请，里边请吧。蒋平问了问呢，陆员外现在怎么样了？哎呦，您放心吧，啊，蒋老爷，啊，我家员外爷呢，就按您说的，喝了点这个红糖的姜糖水，另外呢，吃点药，好多了啊。他们往里走，有家人搀扶着陆员外往外相迎，把他们一直让进了亭房。一看，哎呦，贤弟，你这身上边怎么这么湿啊？蒋平啊，就赶快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鲁员外述说了一番。鲁员外，赶快让家人把那个干衣服给找来，赶快让我这个贤弟把衣服换上啊！家人不敢怠慢呢，虽然说找来的衣裳不算怎么合体，毕竟是干的。蒋平，赶快把衣服换好喽。陆员外吩咐家人打来洗脸水，洗漱完毕，吩咐一声酒宴摆下。三个人落座之后，酒过了三巡了，陆员外看着蒋平，贤弟呀，那么你说现在这个事情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蒋平把这个酒杯往下这么一放，大哥，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现在呢先要整治整治手里边这个女贼。您呢一会儿派人赶快的把这个地方找来，把当地的里长乡长也给叫来，随着到他们家去啊，先把他们那个儿子大郎还有家里边的家人抓成几个，跟地方就压着他们先到县衙，跟县太爷这么一说，看看县太爷是怎么办。按说呢，既然有这个无头案，只要到他们家这么一搜查的话，肯定能搜出人头来，这不用多呀，有一个就行，就能够定他们的罪。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如果说您办得不成的话，到那个时节兄弟我再抛头露面，您看如何？哦，陆员外听了听，把头一点，贤弟啊，我也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儿，你在我家里边呢得住上这么三天五日的，如果说这件事情办完喽，更好，我要是办不成的话，到那个时节免不了兄弟还得你呀出头露面。行了，您放心，就按您说的办。就这么着，陆员外把地方也给找来了，乡长里长都叫齐了，就到这个范天宝家里边，把他的孩子这么一抓，再带上几个家人一同的奔往县衙。县太爷一听是这么回事，立刻吩咐一声，是升堂审案。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镇》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 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你看车工漆完了，这个是上锈子，这又是传统技艺。 在洪都这家老字号，记者见到了中山装制作技艺传承人严瑞环。洪都是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下令由上海七家服装店千金组成，最早只为中央首长或者外交官服务。严瑞环的师傅是当年北上的最著名的中山装师傅田阿童。田师傅先后为四代中央领导人做衣服，毛泽东的最后一身中山装也是他的手笔。 特别仰望，用我的师傅给毛主席做个衣服，就下定决心一定好好学这个技术。 中山装最早的缘起是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形成封闭式小翻领，袖口边三个扣，四带五扣的上衣式样。这个式样大有说道， 四个口袋代表礼仪廉耻，前边这个五粒扣子代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子上的三粒扣子又代表三民主义。当时的中山装呢是不破缝的，代表国家的统一，关门铃代表呢治国严谨，还有咱们的这个上边这口袋呢倒笔尖，寓意呢也是以文治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是喜欢中山装，中山装成为上自中央领导下到普通民众的共同爱好。在洪都公司大堂内放着洪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 1956年，办公厅警卫接我的师傅到中南海书房，当主席要做衣服的时候，说晚上已经11-12点钟了吧，等于是目测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 制作中山装的裁缝算是全才，量体、选料、裁剪、缝纫等全套工艺需要一位裁缝负责。严瑞环1978年进厂，38年来一直和中山装打交道。 大的六个环节，量、裁、试、做、检验、包装，小的工序40多道。你看它这个领钩怎么就恰到好处，哎，远了中间漏着，近了它没准又要搭上，都是用毫去计算的，不是那么简单。当初我学那个手工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小布条这么去练，你知道我们原来那个针还不到3厘米呢。 和流水生产不同，中山装制作技艺的核心要领可以用量身定做、一人一版、手针缝制来概括。 这不是手在裁，上边吧挂着一个尺寸单子，面料已经预缩好了。你看我们都是手针。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少。洪都一直在坚守，既把它当作一种服装，更看作是一门艺术。 这几年从我们这个高级定制的这个数量来看，中山装在上升的趋势，这一天十几件中山装在生产，民族的东西还是永久不衰。 2008年成为技艺传人后，严瑞环的重心转移到导师带徒。在他看来，中山装要适应社会和消费者的需要，除了守护还要创新， 既保留中山装的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也呢加上新的元素，比如被缝破开以后更加修身，面料也可以变，褶皱回性好的一些，穿上呢有挺阔，而且呢不失中山装的尊严。 另一位传承人蔡金昌也有类似的观点。 你像我们制版都用 CAD， 不是说拿手工来画，现代的设备加上我们传统的工艺有一个结合。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水果也会中雷，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